是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英军突袭厦门，金门镇总兵江继云战死，厦门失守，这一下总督严伯涛傻眼了。 严伯涛有抗疑的决心，可却没有抗疑的实力。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凶险的战场，没有听过如此震耳的炮响。他眼睁睁地看着清军像绵羊一样遭到宰割，不由得心口狂跳，惴惴然，惶惶然，脑门子上全都是冷汗。石壁失守之后，他才明白岳阳而来的岛夷之国敢于派数千军队攻击泱泱中华，那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可比拟的军事优势。严伯涛环顾左右，周遭将佐胥吏和亲兵们同样没有见过如此惨烈的场面，被震耳欲聋的炮声惊得六神无主。严伯涛事先制定了一套应急方案，他预感到厦门城无法坚守，下达了撤军令。官佐胥吏们迅速转移文档，200多便兵迅速将银库内的存银抢运而走，数千清军依次开进13铺码头，伤兵们被优先安排登船。清军这一撤，居民们立即慌乱起来，他们都想逃生，围着大小渔船吵吵嚷嚷，受惊的妇女和儿童像无头苍蝇似的大呼小叫，呼号声、叫骂声与枪炮声杂糅在一起，更有穷极无赖、鼠窃狗盗之徒趁火打劫，乱中取利。他们抢包袱、抢行囊、抢女人身上的金银首饰。夕阳西下，厦门岛上浓烟滚滚，海面上残阳如血，落日余晖把一腔快垒喷吐在海湾内，给战场披了一层滚烫的金红。石壁上的龙纹大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蓝底红条的米字旗。英军不熟悉地形地貌，攻占石壁后停止前进，没有连续追击，清军这才得以有序撤离。时至深夜，严伯涛最后一个登上哨船，水兵们升起篷帆，荡起木桨，一摇一晃地朝大陆划去。 燕伯涛回首眺望厦门，他心寒如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为什么琦善主张溥仪，为什么义山等广东大吏联手舞弊。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像蛇一样紧紧勒住他的咽喉，勒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知道战败的后果，如何向朝廷奏报，那将是一个天大的难题。道光刚要去御膳房吃晚饭，军机张京送来了一份600里红旗快递。燕伯涛奏报英仪突袭厦门，金门镇总兵江继云战死，厦门失守，该仪等船34只，七棚进士，情形殊恶，臣不敢拘泥，遂将伪文拆阅。伪文内称，如不议定照上年天津所讨各舰办理，即应交战。查阅之下不生愤恨，当即率同在世文武督领便兵开炮，并排列水涌分堵隘口，开放万斤及数千斤以下大炮数百门，传令对岸之鱼载尾，中路之鼓浪屿三面都击。大臣该拟火轮船一只，冰船5只，该拟一面回炮，一面蜂拥而进，并放下小山板分路上岸。我军连环开炮，受伤兵丁血肉狼藉，其同队兵丁由各装药下子，即见将便内有伤亡，环视痛哭，仍复竭力回炮，而将领等奋不顾身，其受伤未死者一个自裂发指。见有山板疑兵上岸，尽力堵御，斩杀无算。吾如该逆船只过多，其大船约有1000余人，中者500-600，小者200-300，炮越杀越多，人越杀越重。燕伯涛是熟读江辰，撰写的奏章轻重有别，曲径通幽。他吃了败仗，虽然没有像义山那样隐瞒实情，可却大加粉饰，把厦门之战写得虽败犹荣了。所谓打臣该逆火轮船一只，冰船5只，这纯属子虚乌有。所谓斩杀无算，是刻意夸张。所谓大船约有1000余人，中者500-600，小者200-300，则是过分渲染。但是燕伯涛不如琦善观察的仔细，琦善把两国船炮和枪械的差异仔细奏报给朝廷，但不为道光采信。燕伯涛呢，则将失败归咎于敌众我寡，对军事技术的巨大差异只字未提。但是他毕竟把一个重要消息奏报给了朝廷，以求要求照上年天津所讨各舰办理，那就是说要求朝廷按照大沽会谈的要求缔结条约。混账！道光独霸，实欲全无。3个月前，义山与广东大吏会贤奏报说，只要允准逆夷通商，贻误大局可定。道光反复思量，才决定息兵罢战，允准通商。可没想到萧小逆夷又开启边信，再次纠缠。道光看了一眼大字明中，表针指向酉时3刻。这个时候军机大臣们已经散班回家了。道光站起身来，张二汉， 奴才在。 陪朕出宫转一转。张二汉一看道光的脸色，就知道肯定来了坏消息了。 皇上要更衣吗？ 不，就这样走。道光不喜欢穿龙袍，因为龙袍绣满了各种图文，又厚又重。除了参加仪式，道光平时穿藏青色的便服，他千层底布鞋，戴6合1筒帽，反正看上去跟普通旗人没什么两样。道光把几份奏折放入一只奏事匣子，让张二汉端着，自己背着双手出了养心门，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张尔汉不敢问去什么地方，抱着个匣子亦步亦趋。他过着伴君如伴虎的日子，一个眉宣举色的失神，一个不经意的呵欠，都可能惹得道光不高兴，所以张尔汉随时都临临小心。道光的心情极为复杂。严伯涛曾经用密折揭发义山与广东大吏联手欺蒙朝廷，道光留中不发，因为他不相信义山和杨芳等六大官县会联手造假。义山是皇侄，要是他不可信，那天下就没有可信之人了。要是把杨芳也开革了，天朝就找不出带兵打仗的将才了。两年多来，督府提镇大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伤亡变兵数以千计，可却没有成效。道光突然想起，义山等人的会前奏折上有粤省一物大定的字样。偏巧自己这一国之君忽视了粤省二字啊。几个军机大臣囿于习惯，也没有体会出粤省的意思。懵里懵懂给沿海七省下了撤军令。真要追究起来，是义山等人欺蒙了朝廷，还是朝廷误读了奏折呀？想到这儿，道光不禁哑然一笑。那艰涩的一笑中，有自嘲，有无奈，有心酸，有懊丧。张尔汉发现皇帝如痴如呆，低头苦想，不经意间露齿一笑，不由得问道：“ 皇儿，您笑什么呀？” 道光这才想起张尔汉跟在身后，他停住脚步，一声喟叹：“朕笑天下可笑之人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主仆二人一直走到东华门，张尔汉才察觉皇上要出紫禁城。他赶紧给守门的侍卫们打了一个手势，侍卫们明白皇上这是要微服出行，立即不急不离地跟在后面。在斜阳的映照下，紫禁城的倒影拉得老长，护城河内水波荡漾，波光粼粼，人工放养的白鹤、鸳鸯和红嘴鸭子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岸旁垂柳在晚风的吹拂下婆娑摇晃。道光随手揪下一片柳叶，停住脚步，托在掌中端详。道光对张尔汉说：“这一片叶子就像千里山脉或者万里沙原，也像朕的紫禁城啊，有门楼，有宫殿，有城垣，有雉蝶，还有永远看不清爽的犄角旮旯和密室暗道。朕继承大统21年，可越发看不清这枯叶似的皇城里究竟有多少密室暗道，犄角旮旯里藏着什么污垢尘埃。”张尔汉顺着万岁爷的话茬应承道：“ 要不皇儿您看不清，奴才就更看不清了。” 罢了，道光见他不懂，把叶片一揉，揉碎了。朕的意思是，你别看朕富有四海，福有万邦，领有一兆子民，可却越发看不透封疆大吏们的肺腑啊。这些个奴才狗官们天天看朕的脸色，说顺风话，糊弄朕的耳根子。 根据江臣们的历次奏报推算，应依来我大清海疆的兵船不会超过50条。林则徐奏报击沉了4条，邓廷桢奏报击沉3条，祁善奏报击沉4条，杨芳奏报击沉了5条，一山奏报击沉了9条。这回严伯涛说厦门防军击沉了5条兵船，还有一条火轮船。那照如此算来，一船被打沉一半，他们哪还有兵力攻打厦门呢？江臣们究竟在说真话还是假话，朕竟然是分辨不清。道光突然把君臣猜忌和盘托出，讲得尖刻无比。张尔汉吓了一跳， 这花儿， 他不知该如何应承。因为乾清门前立有铁牌，太监不许干政，违者大辟。他对这条规矩熟谙于心。他虽然经常在养心殿和军机处之间行走传话，可却从来不插嘴议论政事。道光仰头望着西面的落日晚霞，似乎在自言自语：朕是不折不扣的孤家寡人呢，孤寡到无人诉说心里话的天地，朕恨不得立即把那些狗官们撤了、罢了、处了、拘了。可这么大的江山得靠人治理，就算把那些狗奴才们全都发配到新疆，可朕还得启用另一拨人，那些人照样上上下下敷衍朕。海疆信端动关大局，任你心焦如焚，辗转反侧，夜不能寐，那些狗官们却不急不火，慢条斯理。你想加强海防，他们就狮子大开口，要银子，要军械，要天兵，要木俑。你想知道真相，他们就大加粉饰，粉饰的你两眼迷蒙，什么也看不清，可恶至极。道光发泄了一通无名业火，绕过护城河向东学。张尔汉这才明白皇上要去潘世恩家。北京分南北两城，北城是首善之区，只有满洲旗人才能入住，汉人全都住在南城。但大清的高官满汉各半，皇上需要就近顾问六部三院的尚书，汉臣们要是全都住在南城的话，遇见紧急事儿就会耽误功夫。故而内务府在东华门外的东总部胡同和西总部胡同盖了几十座四合院，全都是灰砖黛瓦的官产房，分配给汉官们暂住。汉官们离京或者休治，房产必须交还朝廷。潘世恩此时就住在西总部胡同，离东华门只有几百步远。张尔汉走到潘世恩家的黑漆门前，轻叩门环。司昏把门打开一条缝，探出头来，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大内总管太监。 哎呦，张公公，您有事儿？ 张尔汉说：“ 皇儿来了，叫潘阁老接驾吧。” 司昏这才看见张尔汉身后站着一个穿青衣戴小帽的老人，几个身穿黄马褂的带刀侍卫不急不离地跟在50步以远。道光多次光顾潘世恩家，司昏认得皇上，赶紧双膝打弯，拟手叩头。道光一摆手：“ 平身通报去吧。” 道光位居九五之尊，进入臣子之家如履平地，就算不带通报径直往里走，潘世恩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但是道光恪守主客之礼。潘世恩这会儿正要吃晚饭，听说皇上来了，赶紧戴上大帽子，挂上朝珠，朝门口走去。绕过影碑，果然见到道光站在门口，张尔汉捧着一只奏事匣子跟在后面。潘世恩打下马蹄袖，屈膝一跪，行大礼：“ 臣不知皇上驾到，有失远迎。道光一摆手，不必了，朕是微服而来，不必行此大礼。潘石恩站起身，引着道光走进了正堂。见天色渐暗，潘石恩吩咐一声，掌灯。一个女佣小心翼翼端来一个铜烛台，烛台上插着两只九中粗细的大红蜡烛。女佣用火梅子点燃，屋里立刻亮堂起来。另外一个女佣端着食盆从侧道走过，道光闻到一股淡淡的酒曲香。 哦，呵呵，潘青还没有吃晚饭。回皇上，臣下正准备吃，没想到皇上莅临了。朕也没吃，要是不劳扰，一块吃如何呀？ 哎呀，皇上，您在臣家用膳是臣下的荣耀啊，哪能说劳扰啊？ 来人呐，告诉老夫人，皇上要与我一起用膳，有记忆训示，叫他和家人到后屋吃饭。 女佣答应一声，转身走了。潘世恩引着道光进了侧屋，女佣在四方饭桌上摆了三碟小菜，一个食盆。道光撩忍坐在桌旁，潘世恩斜欠着个身子坐在对面，掀开食盆给道光盛了一碗。 皇上，您尝尝臣下亲手酿造的家乡酒羹，醪糟肉糜豆腐。 道光抬眼望着他， 哦，阁老亲自下厨。潘石恩说，民以食为天嘛，吃饭乃第一要务啊。臣下小时候贪嘴，常看娘做饭，学过几手，有时得闲了就鼓捣两下，也算是一种调剂呀。 道光见酒羹呈微红色，舀一勺放入口中，立刻齿颊生香，赞叹道： 你这酒羹比御膳房做得好啊，如何做的？ 潘世恩娓娓细说， 臣下少年时喜欢吃醪糟，跟我娘学过做米酒。他老人家在锅里放上姜米，加入少许红枣、番茄和枸杞，蒸熟之后，在这中间挖个洞，塞几颗酒曲子，然后用布包裹好，放在草筐里，外面捂上一层棉被。臣下那时好奇呀，听见这缸里有咕噜咕噜的声音，细若柔丝，然后就一脸的馋相，把手啊伸进被子里摸，居然是热的。臣下趁娘不在的时候把锅盖揭开，原来是发酵的米酒在冒泡，那咕噜咕噜的声音是酒泡的破裂声啊。哎，这东西真厉害，一揭盖子满屋子酒香。我娘的鼻子灵，嗅见气味立即进来，拧着臣下的耳朵宝宝地教训了一顿。臣下才知道这做酒的时候不能中途揭盖，否则香甜的醪糟就会变得酸溜溜的，不好吃了。那个时候臣下做过一个大头梦，长大之后要开一个醪糟酒坊，雇一个英俊的小伙计，把这酒坊里的器皿擦得纤尘不染。道光听完也笑了。阁老这大梦要是真成了，朕可就少了一个能臣呐。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道光对潘世恩说了义山等人联手蒙蔽朝廷之事，潘世恩给道光出了什么主意呢？